《汉书》卷四十八，《贾谊传》第十八。贾谊，洛阳人也，年十八，已能诵诗书主文，称于郡中。河南守吴宫闻其秀才，召至门下，甚幸爱。文帝出立，闻河南守吴宫治平为天下第一，故与李斯同意，而常学士焉，征以为廷尉。廷尉乃言一年少，颇通诸家之书，文帝召以为博士。是时一年二十余，最为少，每诏令一下，诸老先生未能言，亦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出，诸生于是以为能。文帝悦之，超迁，遂中至太中大夫。亦以为汉兴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宜当改征朔，以服色制度，定官名，行礼乐，乃草具其仪法，色上黄，数用五，为官名西更，奏之。文帝谦让未黄也，然诸法令所更定，即列侯救国，其说皆易发之。于是天子懿以懿任公卿之位，将冠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，乃悔懿曰：洛阳之人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于是天子后懿疏之，不用其懿，以懿为长沙王太傅。以既已折去，亦不自得，即渡湘水，为父以调屈原。屈原楚贤臣也，被谗放逐，作离骚赋，其中篇曰：已矣，国无人莫我知也，遂自投江而死，以追伤之，因以自愈。其辞曰：功成嘉惠兮，似醉长沙。策闻屈原兮，自陈汨罗。造托湘流兮，竟吊先生。遭事往极兮，乃陨绝身。呜呼哀哉兮，逢时不祥。鸾凤伏窜兮，蚩啸翱翔。踏戎尊显兮，单于得志。贤圣逆业兮，方正道直。委随一混兮，委直角连。莫邪为遁兮，千刀为先。须皆默默生之无故兮，卧气周鼎保康护兮，腾驾皮牛参检驴兮，既垂两耳扶言车兮，张府见惧简不可久兮，皆苦先生独离此旧兮。岁月已矣，国其莫无知兮，子独意欲其水语，奉飘飘其高士兮，弗顾自隐而远去。习九渊之神龙兮，觅渊前以自珍。免萧塔以引楚兮，扶起从下与智隐。 所贵圣之神德兮，远卓世而自臧，使其鳞可细而击兮，岂云一服犬羊。盘纷纷其离此游兮，以夫子之故也。历九州而向其君兮，何必怀此都也？凤凰翔于千仞兮，懒得辉而下之。见细德之显征兮，遥增积而去之。比寻常之巫毒兮，岂容吞舟之鱼？横江湖之沾惊兮，故将置于蝼蚁。亦为长沙赴三年，有福飞入驿舍，至于坐鱼，福似枭，不祥鸟也。亦既已谪居长沙，长沙悲失，亦自伤道，以为寿不得长，乃为父以自广。其辞曰：蝉夜之岁，四月梦夏，庚子日斜，伏及于舍，止于坐鱼，貌甚闲暇。异物来萃，思怪其故。发书沾之，趁言其度，曰：野鸟入室，主人将去。问于子服，于去何之？急乎告我，凶言其灾，燕宿之度，欲于其妻。夫乃太息，举手奋意，口不能言，请对以意。万物变化，故无休息。卧流而迁，或推而还，行气转序，变化而善。密目无见，胡可生言？或系福所以，福系祸所伏。忧喜俱门，吉凶同欲。彼无强大，夫差已败。越期会稽，勾践罢市，私游遂成，足备五行。复越须弥，乃向武丁。夫祸之与福，何意究末？命不可说，孰知其极？水积则旱，始积则远。万物回搏，震荡相转，云蒸雨降，纠错相分。大军波物，仰亚无垠。天不可与虑，道不可与谋。持素有命，乌食其食。且夫天地为炉，造化为功，阴阳为炭，万物为铜。何散消息，安有常则？千变万化，未时有极。忽然为人，何足控揣？化为异物，有何足患？小智自私，见彼贵我。达人大观，物无不可。贪夫训财，劣士训名，夸者死权，品数美声。触破之徒，或去西东。大人不去，亦变其同。于是细俗，窘若求居，只人一物，独与道俱。众人惑惑，好恶积异，真人恬默，独与道兮。世至遗形，超然自丧，辽阔呼荒，与道翱翔。 成流则仕，得坎则止，纵屈违命，不思于己。其生兮若福，其死兮若休。但乎若深渊之境，泛乎若不系之舟。不以生故自保，养空而福，得人无累，知命不忧，系故芥蒂，何足以疑。后遂于文帝思议，征之，至入县，上方受悉，作宣示。上因感鬼神事，而问鬼神之本，以具道所以然之故。至夜半，文帝前席，既罢，曰：吾久不见假圣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。乃拜谥为梁怀王太傅。怀王赏少子，爱而好书，故令谥复之。朔问以得失。是时，匈奴强，亲边，天下初定，治国疏阔，诸侯王见你，帝过古制，淮南及北王皆为逆诸。以朔尚书陈政事，多所欲匡建，其大略曰：臣妾为世事，可谓痛哭者一，可谓流涕者二，可谓常叹息者六。若其他背礼而伤道者，难辨以书举。进言者皆曰：天下以安以治矣，臣独以为未也。于安且治者，非愚则愚，皆非事实之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暴火错之机心之下，而寝其上，火未及燃，因未之安，方今之事何以异此？本末喘逆，首尾横绝，国治成壤，非甚有计，胡可谓治？陛下何不一令臣得数数之于前，因臣治安之策，事详则焉。夫涉猎之余，与安危之际熟及，使为治劳治虑苦身体，乏中古之乐，物为可也。乐与金同，而加之诸侯轨道，兵革不动，民保首领，匈奴宾服，四荒相风，百姓素朴，欲送衰兮，大树既得，则天下顺治，海内之气清和贤理，生为明帝，莫为明神，名誉之美垂于无穷。礼足有功而宗有德，使故城之庙称为太宗，上配太祖，与汉无极。见久安之事，成长治之业，以成祖庙，以奉六亲，至孝也。以幸天下，以育群生，至仁也。历经沉寂，轻重同德，后可以为万世法成，虽有愚幼不孝之嗣，犹得蒙义而安，至明也。以陛下之明达，因使少之治体者得左下风，至此非难也。其俱可速臣于前，愿幸无乎？臣谨启之天地，验之亡古，按之当今之物， 日夜念此至熟也，虽使与顺复生，为陛下计无以益此。夫数国故必相宜之事，下朔备其殃，上朔爽其忧，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。今或亲弟谋为东帝，亲兄之子西向而击，今吾又见告矣。天子春秋鼎盛，幸亦未过，德则有加焉，由上如是，况莫大诸侯权力且食此者乎？然而天下少安何也？大国之王又若未壮，汉之所至富相方握其势，数年之后，诸侯之王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，汉之富相称病而次霸，彼自成位以上便至斯人，如此有意淮南及北之为也。此时而欲为治安，虽尧舜不治。皇帝曰：日中必位，操刀必割，今令此道顺而全安，甚易不肯早为，以乃挥骨肉之属而抗景之，岂有意秦之济世乎？夫以天子之位，长今之时，因天之助，尚但以危为安，以乱为治。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，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？臣又已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。假设天下如囊时，淮阴侯尚望楚，情部望淮南，庞越望梁，韩信望韩，张敖望赵，冠高为相，卢绾望燕，陈豨在代，令此六七公者皆无恙，当世时而陛下及天子位，能自安乎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天下小乱，高皇帝与诸公并起，非有侧室之事以御习之也。诸公幸者乃为中捐，其次仅得舍人，才之不待至远也。高皇帝以名胜威武及天子位，隔高于之地以望诸公，多者百余城，少者乃三四十县，得至沃也。然其后十年之间，反者久起，陛下之与诸公，非亲绝才而臣之也，又非身风望之也。自高皇帝不能以事一岁为安，故臣之陛下之不能也。然尚有可为者，曰书，臣请誓言其亲者。假令悼惠王望齐，元王望楚，中子望赵，幽王望淮阳，公王望梁，灵王望燕，厉王望淮南，六七贵人皆无恙，当世时陛下即位，能为治乎？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若此诸王虽名为臣，实皆有不依昆帝之心，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，善绝人，赦死罪，甚者或待皇屋，汉法令非行也。虽行不轨如厉王者，令之不肯听，召之安可治乎？幸而来至， 法安可得家，动一亲戚，天下环视而起。陛下之臣虽有汉儒冯敬者，誓起其口，匕首以陷其胸矣。陛下虽贤，谁与凌此？故疏者必危，亲者必乱，已然之效也。其异性复强而动者，汉以性胜之矣。又不异其所以然，同性习世纪而动，既有争矣。其事尽又复然，殃祸之变，未之所宜。明帝处之，尚不能以安，后世将如之何？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，而盲刃不钝者，所排击波割，皆中礼谢也。至于宽臂之所，非金则腐。夫仁义恩厚，人主之盲刃也，权势法治，人主之金服也。今诸侯王皆重宽臂也，使金服之用，而欲应以盲刃，臣以为不缺则折，胡不用之淮南极北，是不可也。臣切记前世，大抵强者先反，淮阴望楚最强，则最先反；韩信以胡，则右反；灌高因赵资，则右反；陈豨兵精，则右反；彭越用梁，则右反；秦布用淮南，则右反；卢绾最弱，最后反。长沙乃在25000户耳，攻少而最完，事疏而最终，非独性一人也，以形势然也。囊令凡吏将冠举数十城而望，今虽已残亡可也。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，虽至今存可也。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矣，欲诸王之皆忠腹，则莫若令如长沙王；欲臣子之务租海，则莫若令如樊哙等；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重见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则一时以义，国小则无邪心。令海内之事如身之始毕，毕之始止，莫不至从。诸侯之君不敢有一心，服凑并进而归命天子，虽在系民，且知其安。故天下贤知陛下之名，割地定制，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，使悼惠王、幽王、元王之子孙，必以次各受祖之分地，地尽而止，即阴凉他国皆然。其分地重而子孙少者，见以为国，空而置之；须其子孙生者，举使君之。诸侯之地，其须颇入汉者，为徙其侯国，乃封其子孙也。所以数长之，一寸之地，一人之众，天子无所立焉，常以定制而已。故天下贤之陛下之廉，地制一定，宗室子孙莫虑不忘，下无背叛之心，上无诛伐之志，故天下贤之陛下之人，法立而不犯，令行而不逆，冠高利基之谋不生， 柴起开张之际不蒙，系民向善，大臣治顺，故天下贤知陛下之意。我赤子天下之上而安，执一父朝委求而天下不乱。当时大治，后世宋盛，一动而五业富，陛下谁淡而久不为此？天下之事，方病大种，一境之大，积如腰，一指之大，积如骨。平居不可屈伸，一二指处，深虑无聊。失今不治，必为痼疾。后虽有扁鹊，不能为矣。病非徒种也，又苦直立。元王之子，帝之徒弟也。今之王者，徒弟之子也。惠王，亲兄子也。今之王者，兄子之子也。亲者或无分地以安天下，疏者或置大权以逼天子。臣故曰：非徒病种也，又苦直立，可痛哭者，此病是也。天下之事，方道玄，凡天子者，天下之首，和也，上也。蛮夷者，天下之足，和也，下也。今匈奴漫武侵略，至不敬也，为天下患，至无疑也。而汉遂置金绪采增以奉之，夷狄征令，是主上之操也。天子共贡，是臣下之礼也。足反居上，守固居下。道玄如此，莫之能解，犹为国有人乎？非但道玄而已，有类痹，且病肥。夫痹者一面病，肥者一方痛。今西边北边之郡，虽有长爵，不轻得复。五尺以上，不轻得息。斥后望风岁不得卧，奖励披戒胄而睡。臣故曰：一方病矣。一能治之而尚不食，可谓流涕者此也。陛下何人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？事既卑辱，而祸不息，长此安穷？晋谋者率以为事，故不可解也，无惧甚矣。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，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，甚为执事者羞之。陛下何不是以臣为属国之官，以主匈奴，行臣之计，请陛系单于之颈而治其命，抚中行月而吃其背，举匈奴之众为上之令。今不列猛敌而列田制，不博反寇而博续徒，玩戏鱼而不图大患，非所以为安也。德可远失，威可远加，而执数百里外威令不信，可谓流涕者此也。今民卖铜者，谓之绣衣丝履，偏诸缘，纳之贤中，是古天子后福，所以妙而不厌者也，而庶人得以益婢妾。白狐之表，博玩之礼，皆以偏诸，美者拂袖，是故天子之福。今妇人大贾，家会召客者以披墙， 古者以举一帝一后而结世，今庶人乌弼得为帝服，昌幽下贱得为后世，然而天下不屈者，待未有也。且帝之身自意造题，而富民强屋披文绣，天子之后以元其领，庶人聂妾元其履，此臣所谓传也。夫百人作之，不能一一人，欲天下无寒，胡可得也？一人耕之，十人聚而食之，欲天下无饥，不可得也。饥寒切于民之肌肤，欲其无为奸邪，不可得也。国以屈矣，盗贼直须食耳。然而献祭者曰：无动为大耳。夫俗至大不敬也，至无等也，至貌上也。进祭者犹曰：无为，可谓常太息者此也。商君以礼义弃人恩，并心于进取，行之二岁，秦俗日败。故秦人家父子壮则出分，家贫子壮则出赘，借父忧除，虑有得色，母取鸡肘，立而遂语，抱补其子，与公并聚，父姑不相悦，则反唇而相讥，其此子势利，不同禽兽者无及耳。然并心而复食，犹曰绝六国，兼天下，功成求得矣，终不知反连愧之节，仁义之后。信并兼之法，遂进取之业，天下大败，众言寡，至其余，勇威怯，壮灵衰，其乱至矣。是以大贤起之，威震海内，得从天下。囊之为秦者，今转而为汉矣。然其遗风于俗，犹尚未改。今世以持米相敬，而尚无制度，弃礼义，捐廉耻，日甚，可谓越义而遂不同矣。主立否耳，律非故行也。今其甚者，杀父兄矣。道者多寝户之廉，迁两庙之器，白昼大都之众，票利而夺之金。剿匪者出钱十万担粟，付六百余万钱，盛传而行郡国。此其无幸义之由治者也，而大臣特以不书不报，七会之间以为大故，至于俗流失，是坏败，因田而不知怪，律不动于耳目，以为释然耳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向道，类非俗利之所能为也。俗利之所恶，在于刀笔筐策，而不知大体。陛下又不自忧，切为陛下惜之。夫立君臣等上下，使父子有礼，六亲有纪，此非天之所为，人之所设也。夫人之所设，不为不利，不直则僵，不修则坏。管子曰：礼义廉耻，是谓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使管子于人也则可，管子而少之治体，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？秦灭四维而不张，故君臣乖乱，六亲殃戮，奸人并起， 万民离叛，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，今四为犹未备也，故奸人讥幸而众心疑惑，岂如今定经制，令君君臣臣上下有疵，父子六亲各得其宜，今人无所讥幸，而群臣众信尚不疑惑，此业一定，世世长安，而后有所迟寻矣。若夫经制不定，是由渡江河无为己，中流而遇风波，船必覆矣，可谓常太息者此也。夏为天子，时幼于世，而因受之；因为天子，二十余世，而周受之；周为天子，三十余世，而秦受之；秦为天子，二世而亡。人性不甚相远也，和三代之君有道之长，而秦无道之暴也，其故可知也。古之王者，太子乃生，故举以礼，使事父之，有司斋宿端冕，献之南郊，献于天也。过阙则下，过庙则趋，孝子之道也。故自为赤子而教故以行矣。昔者成王又在抢暴之中，少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，保保其身体，父父之德义，师导之教训，此三公之职也。于是谓至三少，皆上大夫也，曰少保、少父、少师，是与太子宴者也。故乃孩提有时，三公三少，故名孝仁礼义，以导习之，逐去邪人，不使见恶行。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，孝悌博闻有道术者，以慰义之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。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也。夫习与正人居之，不能无正，有生长于其，不能不其言也。习与不正人居之，不能无不正，有生长于处之地，不能不处言也。故择其所事，必先受业，乃得长之；择其所乐，必先有习，乃得为之。孔子曰：少成若天性，习惯如自然。即太子少长，指非色，则入于学。学者，所学之官也。学礼曰：弟入东学，赏亲而贵人，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。弟入南学，上耻而贵信，则长幼有次而民不污矣。弟入西学，上贤而贵德，则圣至在位而功不已矣。弟入北学，上贵而尊爵，则贵贱有等而下不逾矣。弟入太学，成师问道，退席而考于太傅，太傅罚其不责而匡其不及，则德至长而至道德矣。此五学者继承于上，则百姓黎民化及于下矣。即太子继冠成人，免于保父之言，则有继过之始， 彻善之宰，尽善之精，诽谤之目，敢谏之骨。古史宋诗，恭颂真谏，大夫尽谋，世传民语，习与智长，故怯而不愧。话语心长，故中道若性。三代之礼，春朝朝日，秋暮夕月，所以名有敬也。春秋入学，作国老，执将而亲愧之，所以名有孝也。行以鸾合，不重彩旗，屈重四下，所以名有度也。其余禽兽，见其生，不食其死，闻其声，不食其肉，故远庖厨，所以长恩，且名有仁也。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以其辅翼太子，有此据也。及秦而不然，其俗故非贵辞让也，所上者告捷也，故非贵礼义也，所上者刑罚也。使赵高复胡亥而交之欲，所袭者非斩一人，则夷人之三族也。故胡亥今日即位，而明日赦人，忠谏者谓之诽谤，深计者谓之妖言。其事杀人，若一草奸然，其为胡亥之性恶哉？彼其所以导之者，非其理故也。彼谚曰：“不习为利，是以成事。”又曰：“前车覆，后车戒。”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其以事可知也。然而不能从者，是不法圣治也。秦氏之所以极绝者，其辙迹可见也。然而不避，是后车又将覆也。夫存亡之变，治乱之机，其要在是矣。天下之命悬于太子，太子之善在于早预教与选左右。夫心未烂而先预教，则化亦成也。开于道术治义之旨，则教之利也。若其伏习积贯，则左右而已。夫胡越之人，生而同生，世欲不易，及其长而成俗，累数亿而不能相通，行者有虽死而不相违者，则教习然也。臣故曰：选左右早预教最吉。夫教德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矣，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。书曰：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此时物也。凡人之志，能见已然，不能见将然。夫礼者尽于将然之前，而法者尽于已然之后。是故法之所用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。若夫庆赏以劝善，刑罚以惩恶，先王执此之政，坚如金石，行此之令，信如四时，据此之功，无私如天地耳，岂故不用哉？然而曰李云，李云者，贵绝恶于未萌，而起教于微渺，使民日千善远罪而不自知也。孔子曰：听讼无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？为人主计者，莫如先审取舍，取舍之极定于内， 而安危之盟应于外矣。安者非一日而安也，危者非一日而危也，皆以机见然，不可不察也。人主之所机，在其取舍。以礼义治之者，积礼义；以刑罚治之者，积刑罚。刑罚积而民怨备，礼义积而民和亲。故事主欲民之善同，而所以使民善者获益，或导之以德教，或驱之以法令。导之以德教者，德教洽而民弃乐；驱之以法令者，法令急而民风哀。哀乐之感，祸福之应也。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，与汤武同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性，六七百岁而服师。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，此无他故矣。汤武之定取舍审，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。夫天下大器也，今人之志气，置诸安处则安，置诸危处则危。天下之情与气无以异，在天子之所治之。汤武治天下于仁义礼乐，而德则洽。禽兽草木广裕，得披蛮漠四夷，累子孙数十世，此天下所共闻也。秦王治天下与法令刑罚，德则无一有，而怨毒盈于世。下憎恶之如仇仇，祸积极深，子孙诛绝，此天下之所共建也。是非其名孝大宴也。人之言曰，听言之道，必以其事观之，则言者莫敢妄言。今或言礼义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，人主胡不引殷周秦氏以观之也？人主之尊譬如堂，群臣如壁，众庶如地。古壁九级上，连地远则堂高，壁无极，连地近则堂卑。高者难攀，卑者易凌，礼是然也。故古者圣王至为等列，内有公卿大夫士，外有公侯伯子男，然后有官师小吏，言及庶人，等级分明，而天子加焉，故其尊不可及也。李晏曰，与头鼠而祭器，此善欲也。鼠近于器，赏但不投，恐伤其器，况于贵臣之近主乎？廉耻节礼以至君子，故有赐死而无戮辱。是以情义之罪不及大夫，以其礼主上不远也。礼不敢耻君之戮马，促其处者有罚，见君之击杖则起，遭君之胜车则下，入正门则趋。君之宠臣虽或有过，行路之罪不加其身者，尊君之故也。此所以为主上欲远不敬也，所以礼貌大臣而立其节也。今自王侯三公之贵，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。故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。而令与众庶同情义坤乐 吃骂弃势之法，然则唐不无弊乎？被戮辱者不太破乎？廉耻不行，大臣无乃握重权，大官而有图利无耻之心乎？夫妄疑之事，二事件当以重罚者，投鼠而不计器之喜也。臣闻之，吕虽先不加于枕，官虽弊不以居吕。夫常已在贵宠之位，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，利民常俯伏以敬畏之矣，今而有过，帝令废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，灭之可也。若夫束缚之，细泄之，束之司寇，鞭之徒官，司寇小吏立骂而谤斥之，待非所以令众庶贱也。夫卑贱者习之，尊贵者之一旦无义，乃可以加此也，非所以习天下也，非尊尊贵贵之化也。夫天子之所常敬，众庶之所常宠，死而死耳，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？欲让是中行之君，智伯伐而灭之。一世智伯，即赵灭智伯，欲让信面吞炭，必报襄子。无起而不重，人问玉子，玉子曰：中行众人恤我，我故众人视之，智伯国事欲我，我故国事报之，故此宜欲让也，反君是仇，行若苟至，以而抗节至中，行出乎烈士，人主使然也。故主上欲其大臣如欲犬马，必将犬马自为也；如欲官徒，必将官徒自为也。顽钝无耻，喜垢无节，廉耻不立，且不自好，苟弱而可，故见利则恃，见变则夺。主上有败，则因而删之矣；主上有患，则无苟免而已，利而观之耳；有变无身者，则欺迈而利之耳。人主将何变于此？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。所托才气职业者，萃于群下也。惧无耻，惧苟妄，则主上罪病。故古者礼不及庶人，刑不至大夫，所以立宠臣之节也。古者大臣有作不廉而废者，不畏不廉，曰伏鬼不是；作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，不曰污秽，曰为不不修；作疲软不升任者，不畏疲软，曰下官不直。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，犹未赤然正以呼之也，尚迁就而谓之惠也。故其在大浅大喝之欲者，闻浅喝则白冠毛缨，盘水加剑，造请示而请罪耳，尚不直复细饮而行也。其有终罪者，闻命而自持，尚不使人警力而加也。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尚不使左仰而行之也。曰：子大夫自有过耳，吾欲子有礼矣。 欲知有理，故群臣自喜，应以廉耻，故人今节性。上设廉耻礼义以御其臣，而臣不以节性报其上者，则非人类也。故化成俗定，则为人臣者，主而忘身，国而忘家，公而忘私，利不苟就，害不苟去，为义所在。上之化也，故父兄之臣常死宗庙，法度之臣常死社稷，辅义之臣常死君上，守与汉敌之臣常死城郭封疆。故曰圣人有金城者，彼悟此志也。彼且为我死，故无德与之俱生；彼且为我亡，故无德与之俱存。夫将为我危，故无德与之皆安。故行而忘利，守极而仗义，故可以托不欲之权，可以济六尺之孤。此立廉耻，行礼义之所至也。主上何丧焉？此之不为，而故彼之久行，故曰可谓常太息者此也。是时，丞相周勃免救国，人有告伯谋反，待系长安御制，卒无事，复决议。故贾谊以此击上，上深纳其言，养臣下有节。事后大臣有罪，皆自杀，不受刑。至武帝时，稍复入狱，自宁城始。初，文帝以代王入即位，后分代为两国，立皇子武为代王，参为太原王，小子胜则梁王矣。后又徙代王武为淮阳王，而太原王参为代王，尽得故地。居数年，梁王胜死，无子，以父上书曰：陛下即不定制，如今之事不过一传再传，诸侯有且人自而不治，豪直而大强，汉法不得行矣。陛下所以为藩汉及皇太子之所事者，为淮阳代二国耳。待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，能自完则足矣。而淮阳之比大诸侯，尽如黑子之浊面，是足以尔大国耳，不足以有所禁欲。方今志在陛下，治国而令子是足以为尔，岂可谓功哉？人主之行亦不一，不一者是小性，敬小廉，以自托于乡党。人主为天下安，社稷固否耳？高皇帝瓜分天下，以忘功臣，反者如为毛而起，以为不可，故删去不义诸侯而虚其国。则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，必以为王，而天下安。故大仁者不迁小姓，以成大功。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，越两诸侯，而现属于汉，其利民徭役往来长安者，自息而补，中道一弊，前用诸费趁此，其苦蜀汉而欲德王至甚，不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， 其事不可久。臣之余计，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，而为梁王立后，隔淮阳北边二三列城，与东郡以益梁。不可者，可喜代王而都睢阳。梁起于新期以北浊之河，淮阳包陈以南涧之江，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，破胆而不敢谋。梁足以撼齐赵，淮阳足以尽吴楚，陛下高枕，终无山东之忧矣。此二世之利也，当今恬然，是欲诸侯之皆绍，数岁之后，陛下且见之矣。夫秦日夜苦心劳力，以除六国之祸，今陛下立志天下，以止如意，高拱已成六国之祸，难以言志。苟身无事，蓄乱素祸，孰事而不定，万年之后，传之老母若子，将始不宁，不可为人。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，故使人臣得避其于中，为陛下才幸。文帝于是从易计，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，北界泰山，西至高阳，得大县四十余城，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，抚其民。时又封淮南厉王四子皆为列侯，义之上必将复望之也。上书谏曰：妾恐陛下皆望淮南诸子，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？淮南王之悖逆无道，天下孰不知其罪？陛下幸而赦迁之，自极而死，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？今奉尊罪人之子，是足以复谤于天下耳。此人少壮，岂能忘其父哉？白公胜所谓父报仇者，大父与伯父、叔父也。白公为乱，非欲取国代主也，发愤快志，严守以冲仇人之凶，故为聚米而已。淮南虽小，情不常用之矣，汉存特幸耳。夫善仇人，足以威汉之资，于策不变，虽割而为嗣，嗣子一心也。与之众，积之才，此非有子婿白公报于广都之中，即已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。所谓假贼兵，为虎翼者也，愿陛下少留计。梁王胜坠马死，以自伤为父无状，常哭泣，后遂于亦死。贾生之死年33矣。后四岁，齐文王薨，无子。文帝思贾生之言，乃分齐为六国，尽立道惠王子六人为王，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，而分淮南为三国，尽立厉王三子以望之。后十年，文帝崩，景帝立。三年而吴楚赵与四齐王合纵举兵，西向京师，梁王汉之，卒破七国。至武帝时，淮南厉王子为王者两国，亦反诸。孝武初立， 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。贾家最好学，是其家。赞曰：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，其论甚美，通达国体，虽古之医馆，未能远过也。时时见用，功化必胜，为庸臣所害，甚可道痛。追观孝文玄墨公行，以遗风俗，一之所臣略失行矣。即欲改定制度，以汉为土德，色上黄，数用武，即欲视蜀国，施五耳三表，以系单于，其数故以疏矣。亦亦天年早终，虽不至公卿，未为不欲也。凡所著述58篇，多其切于世事者，著于撰云。